候，你会不会也忍不住去问 Oh why， 为什么是我？有喜有悲才是生活，相信一切都会变好。我是郁可唯，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着你，现在是晚上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文化资讯。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近日正式公布。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将强调落实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主体责任，严厉查处违法破坏文物的案件。国家艺术基金近日召开2017年度的专家大会，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过去的3年以来，国家艺术基金共立项资助2000多个项目，对艺术创作、展览演出和人才的培养方面直接注入了约18.8亿元的资金。据统计，受资助的项目在5个1工程奖等国家级的文艺评选活动中，占获奖剧目的60%到80%。中国电视剧2016产业调查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去年1月到9月，全国备案电视剧达到了892部，数量再创新高。同时，备案剧目的平均集数也呈现上升，达到了每部40集。电视剧越拍越长，已经成为了行业普遍的现象。由20多家意大利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展”昨天将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展。本次的展览共汇集了500多套文物，年代跨度达到了2000多年，其中不少都是首次走出了意大利展出。东方歌舞团舞剧《兰花花》将于3月7号和8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一位陕北女性冲破封建压制的故事，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陕北风味的同时，也增添了更加写意含蓄的舞蹈处理，让这部剧更具文艺气质。作为2017年的开年大戏，天津人艺将推出原创的大型历史反腐话剧《天下良田》。这部剧讲述了大清乾隆年间的一件惊天的巨案。这部剧也是著名的演员吴京安继《红旗谱》以后，和天津人艺再度合作。话剧将于3月31号在天津光华剧院首演。作家萧复兴的最新散文作品集《我们的老院》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朴实平和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无忧的时光和青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同时也记录下了发生在北京一座大院的世态人生。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4到12度，天津晴，-1到10度，上海阴转多云，3到9度，重庆小雨转阴，6到10度，成都阴，3到11度，贵阳雨夹雪转小雪，0到3度，南宁阴，9到12度，广州小雨，9到11度，海口阵雨，15到18度，香港小雨，12到15度，澳门小雨，10到14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6，天津17，上海44，重庆7，成都20，贵阳31，南宁11，广州17，海口16。 在我们的记忆中，妈妈的温柔细语是儿时最好的歌谣， 现在我们把这份温柔延续到孩子的身上，用爱陪伴他们成长。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收听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也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简迷离。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流浪这样一个主题啊，怎么会想到说流浪呢？ 现在没有，很少有人会去刻意的要去流浪。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像以前。流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我想到三毛，因为三毛他就是典型的那种，喜欢去流浪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今天这个主题，可以在后面再加两个字：流浪的心。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心灵的流浪， 一种精神状态， 对，一种精神上的流浪。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歌曲往往都主题特别有创新度啊，就是立意特别新颖，但是也不乏一些对于孤独的那种展示。或者说对于一种寂寞的表达，会有一些这样的成分在， 很多，对，其实很多的， 是为了表达你们平时一种内心的真实生活状态，还是说为了更贴近现在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贴近他们的心声而写的？ 我觉得像那种孤独感、寂寞感，然后一种失落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下，就是所有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状态。以前法国的一些哲学家，他们讨论人性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孤独感就是人性的第一感受，他们觉得人从生下来就会有一种天生的孤独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歌曲里面，即使说没有那么明确的把这个命题提出来，但是你也会在一些词或者是一些曲风或者一些歌曲的听觉的感受上面，能够感受到好像有一点落寞的感觉，寂寞的感觉，就不是那么喜庆的我们的歌， 对，有一点压抑的感觉， 对，所以说有一点那种好像流浪嘛，就是好像心去流浪了，就是那种在路上的那种感觉，会时不时的，就你不在家里面了，就好像你的心并没有在一个地方，而是去漂泊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觉得一种寂寞也好，一种孤独也好，一种探索的过程。 那你觉得你们的那种涉及的孤独感，或者说所谓的流浪哈，是酷的感觉更多一些，还是说真的是没有目的地可寻的那种感觉，悲伤感觉更多一些？ 我们并没有说好像要刻意的把这种感觉好像包装的比较酷，但是确实歌迷听到我们的歌的时候，他们如果说听到这种寂寞或者是孤独的感觉，他们也会觉得是比较酷的一种，通过那种方式表达出来，这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审美的趣味啊，这些，包括我们的一些视觉的东西，跟那些东西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在表达一些苦处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没有用那种好像苦大仇深的那种方式来表达。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这首歌是跟流浪有关， 就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人类存在了这么多年的一种很长久的一种探索流浪的过程。太阳系小孩 Galaxy Kids， 好，一起来听。 小酒，他带我们回首。 用车生活的乐趣所在，分享与众不同的愉悦感受。悦享车生活，为车主讲述时尚、流行、精彩的用车生活。悦享车生活，由东风雪铁龙 C 六诚意奉献。这里是悦享车生活，大家好，我是小勇， 我是喜雨。 哎，喜雨啊，我发现你最近一直在抱着手机看，干什么呢？ 哎呀，你别提了，我刷票呢。 什么票？还用抢啊？ 演唱会的票啊。就是我喜欢的组合，特别是里面有一个人我特喜欢。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追星呢。 是是是，所以我特别想去现场听他们的演唱会。 那你这么喜欢明星，网上看看照片听听歌就行了呗，干什么非得去演唱会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去现场听多爽啊，那音效那气氛，你要是没去过你都体会不到。 哎，那倒是，演唱会的现场气氛和音效是确实好，可是我平时用 Hi-Fi 音响来听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啊， Hi-Fi， 什么是 Hi-Fi？ Hi-Fi 音响啊，其实就是一种音响系统，有高保真的音效，听起来就像在演唱会现场一样，特别的真实。 真的假的？你这懂得还挺多。 这都是朋友告诉我的。每次呢，我坐在他车里听歌啊，都觉得声音特别的干净，很立体。 那他这是什么车呀？有这么好的音响？ 这车呢是东风雪铁龙 C 六。当时呢，我那朋友买车就是冲着这车的音响系统去的。 哎，还真是， 要说这车内的音响，喇叭的数量很重要啊。 没错， C6 的车里一共有11个喇叭，普通车里也就4-5个。 哟，这么多啊，都是些什么喇叭？ C6 这款车里啊，一共有4个高音喇叭、4个低音喇叭和2个超低音喇叭，还有1个中音喇叭，分布呢还特别的讲究，所以啊，你无论坐在车里的哪个地方，听到的声音都特别的清晰，而且还有层次感。 哦，我觉得哈，就是再好的音响，它一跑高速也不行，就外面的噪音太大了。这车怎么样？ 这还真不会。这车呢，前后排的座椅都配了吸音海绵，能够降噪，周围还是4门3层隔音玻璃，隔音效果绝对给力。 哇，那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一边开着这车一边听着音乐倒还挺不错的。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必须的。 其实呢，去演唱会听歌最吸引人的就是现场的参与感，去完了也就过去了。 对，所以说演唱会一散，那种现场的氛围就没有了。 你要是坐在车里听啊，而且还用的是 Hi-Fi 音响，虽然没有演唱会那种现场的气氛，但是音质保证。 但是那也不能像演唱会那样有那种现场气氛啊。 虽然气氛比不过演唱会，但是呢，随时都可以听。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觉得也就不用抢票了，直接坐车里一边听这个 Hi-Fi 音响放歌，那还能省下门票钱呢。 本期悦享车生活就到这里，下期见。 大家好，我们是 BBF。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 荷尔蒙新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也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简迷离乐队。 Hello， 大家好。 现在叫你们是简迷离乐队，还是说组合，还是直接叫简迷离？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名字就是简迷离嘛，对。但是呢，大家也很多人就觉得很比较困惑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个组合呢，一个乐队呢， 对， 一个乐团，那就都不要叫了，就简迷离好了。 反正你们个人全都包了嘛， 对， 对， 制作包括创作， 对， 全都包了。 但是我们在舞台表演的时候，现场表演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乐手，所以说我们的现场舞台上又确实是一个乐队。 但主要的创作核心还是在你们这儿， 创作是我们自己的两个人。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这个太阳系小孩，我知道这首歌是为了中国好歌曲创作的，是吗？ 对，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环节叫极限创作，就用12个小时，然后在一个小黑屋，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逼着你， 逼迫你 写一首歌。那也是我们两个人就完全还原了两个人的状态，就没有通讯工具，然后也不能够用任何的，就是只有非常简单的乐器来写。那还挺有意思的。那这首歌确实就是在那小黑屋里面写出来的。 那参加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对于你们自己来说，你们觉得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影响就是说没有说影响到我们创作的什么过程，但是确实这档节目让更多的人，让大众好像又关注到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主流的平台上，然后推出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嘛，所以说它的受众还是非常大众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作型的歌手而言啊，就包括你们在内，其实他在一路创作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流浪的过程。 对， 因为他刚刚创作好了一首歌之后，他马上要开始计划下一首歌， 对， 该怎么写。 对， 所以他一直是在路上在行走。 对，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地， 对， 他永远会在一个地方暂时落脚，而且还会继续前行。这样想起来，这样一个流浪过程其实还蛮幸福的。虽然说没有一个，我们现在强调是一种什么归属感呐、谈恋爱的人说要求安全感， 对， 但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归属的地方。 没错，就你永远就是下一站，就你下一个地方在哪儿？就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想到哇，这是最后一张专辑了，那该有多失落，那该有多痛苦呢？但是你永远知道还有下面一张，或者你要去个地方，哇，我还有下一个地方要去，我会觉得超级幸福。至少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好像哎，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要下一个目的地了， 对， 反而特别憧憬。 对，然后要回家了就哇，

就是因为有一个特别亲的朋友在这边，可能就觉得对于家的眷恋会好， 对， 会好一些。嗯，那因为我知道你是成都，是成都女孩吗？ 对，是成都人。 嗯，所以你还是在北京这边，因为工作关系在北京是不是更多一点？ 对啊，基本上就一直在北京， 很少回家是吧？ 对。 嗯，但是父母应该都在成都那边吧？ 对，他们就是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就是希望我能够回成都。 哦， 他们特别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就是回成都。 嗯， 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从小就在外面流浪。 对，我知道你在国外留学。 对啊，然后上学也是在外地，也不是在成都。 嗯嗯， 就是然后父母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孩子嘛。 嗯嗯， 所以说他们会有那种牵挂了。但是那么长时间呢，我觉得我的父母比较好的就是，虽然他很牵挂很想念，但是他会支持你走得很远很远都没关系。 嗯， 这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嗯， 这种理解真的是父母的爱啊。 对对对，就是这就是挺包容的一种爱，他任你去放纵你，任你去飘得多远，然后飞得多高都可以。 但是飞得远飞得再高，可能会有孤独的时候，就是会有想家的时候， 肯定是有的。对， 会打个电话这个时候。 对，以前我觉得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打电话可能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而且刚刚有网络的时候，所以说对， 还没有像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么幸福， 就 可以视频聊天， 那么发达。但后来我去法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可以视频通话了，就好很多。 那种感觉会不会写到你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包含对于父母的那种牵挂？ 会啊， 也会 有。刚刚听到那个《太阳系小孩》里面就有，其实就有那歌词里面有写跟妈妈有关的那个妈妈的牵挂什么的都有。回家 会有这种表达， 对。 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跟今天主题流浪相关的一首歌， 来自于朴树的《旅途》。 一起来听。 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 别走开，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陈楚生，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嗯，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们是客座 DJ 简迷离。 嗯，欢迎简迷离，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现在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音乐 VIP， 这个礼拜呢我们听到的是简迷离做客音乐之声，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新专辑，他们的音乐，当然还有他们一些很多好玩的有趣的生活故事给我们。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的是流浪这样一个主题，听上去有一点觉得孤独和寂寞，但是如果真的能在情感上或者精神上放纵自己去流浪的人，还是挺洒脱的，挺酷的。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享受这样的一种创作当中享受自由的状态？ 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并不一定是所有人或者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 嗯，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嗯，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可能不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就是按部就班朝九晚五生活的人呢、啊、他们可能就是有父母的关系、 嗯、 会要求他们，你都25了或者你都30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了。 对对对， 就是会有一个年龄在那儿要求你，你到这个年龄段就该做这个年龄该做 的 事。 对 对， 嗯，会。 你们现在会有这样的烦恼吗？ 就是父母了，他们有的时候会在他们没有那么刻意的让你知道，但是他们会流露出来、 哦、旁敲侧击。 对 对， 很聪明的，很机灵的、 嗯、暗示一下。 对，暗示一下。所以说你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家庭的那种期望也好了、 嗯、 或者说一种压力也好、 嗯、 在。对、 嗯、哼， 因为毕竟嘛，其实就是我觉得人在反叛他还是有一种就是传统的一个家庭的观念在、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说可能要给他们一些安全感会比较好。 嗯， 嗯，而且站在他们角度，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你来说是好的、 嗯、 是在为你好。 对， 嗯， 对啊，就是父母嘛，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是那样的，但是有时候他并不知道怎么去爱你、 嗯、 或者怎么样才是你想要的那种状态，所以说他们并不一定那么了解。 嗯， 嗯，但是你的父母应该是因为你刚才说的特别理解你那种、 嗯、 所以你会把你的这样的想法跟他们交流，他们会听会接受。 他们会听，但是你想想他们就是、 嗯、 毕竟在他们那个时代嘛，他们的年纪就是和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方式， 嗯， 你要真正改变一个人脑子里的想法也不那么容易。 对， 对，他顶多他能做到的就是接受你，理解你，然后支持你、 嗯、 就我觉得已经就太棒了，能做到这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哎，那父母有没有在你面前就是见到你的时候可能会哪怕不见你的时候啊，发信息可能会说，哎呀，我女儿在外面好辛苦啊，这种会说吗？ 不会这样的去，好像就让我们就还是要注意身体啦，然后注意就是照顾好自己啊，这些会啊。 嗯， 做妈妈的一定会啊、 嗯、 对， 还是一种浓浓母爱在里边。 对、 嗯、 但是很奇怪啊，加百利的父母绝对就从来不会管这些事情、嗯、他从来不会什么，他母亲也好他父亲也好从来不会担心他就是什么吃饭的问题啊，就是休息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不会。 嗯哼，因为他自己会照顾他很好。 对，可能 他 俩 会解决。 对对对，反而是他要去、嗯、反过去就是交代他们。 嗯哼，要多照顾一点哈。 对， 嗯， 看来是还是我的问题啊。说到底 就可能就还是比较享受一种被人照顾，或者说自己还没有完全 对， 就是把那种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对， 嗯，还是没有想到那么周全吧。 对对， 嗯，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也是简迷离帮我们推荐的一首。 So let's listen to the song Throw It All Away from 07。 好，一起来听。 Try talking to you while you do what you do, I swap places with you just to see things through, just sing me the tune and you'll seeWrote down all the words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流浪这个话题，刚才也是跟苏娜聊到了，就是可能流浪这样一个一直在路上，然后一边想一边创作下一首作品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蛮幸福蛮喜悦的一种状态，而且挺享受的。那有没有一个时刻会让你想说未来的五年或者说未来十年之后简明离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没有想过， 还没有想那么远。 对，就是而且What do you think aboutLike Gemini in 5 years or 10 years,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Because I said I never really. No, we don't really think about it because since Gemini is like just two of just us, so. 就是对他说他也很少，基本上没有想过这个。 嗯， 因为姐妹离其实因为我们不像别的组合，就是好像因为同时我们又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嗯， 就好像说没有我们要去规划一下我们，好像姐妹离接下来的5年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10年怎么样，是要很少。 嗯， 没有没有，我们也没有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有点顺其自然吧。 嗯哼，可能就会现在的一些偶像组合可能会这样吧。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亲情的关系在里边，所以可能公司为了打造他们， 没错， 会有一个计划。 对对对， 2年之内要达到什么目标？ 对， 5年之内要达到什么目标？然后5年之后 还是要继续？ 对对对， 他们会对有这样的规划。对， 嗯，所以现在简明就是发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一种对于他们音乐最全新的、最完整的一种呈现和描绘。 嗯， 同时呢，也是未来怎么样还不确定，但是未来还是简明。 对， 就只要是你们的音乐绝对是代表你们自己的特色。 嗯 嗯， 没错， 这一点就特别宝贵了。那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这是来自苏打绿乐队的一首歌。苏打绿在我心目当中他们就是一个特别自由放纵的一群年轻人，然后一直在音乐世界里面玩，然后玩成了一个团体之后感情还特别的好。 对， 嗯，我们来听苏打绿这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写在我的歌里面尘呀，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Music Radio, pace the music you want the most. You want the most. This is Sandy Lau, 刘德华。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零零零零》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约定音乐，约定你。 get a good feeling, 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也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简明黎。 Hello 大家好。 嗯，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到了听简明黎自己歌曲的时候了。 嗯， 这首歌曲也是新专辑里的歌吧。 这首歌是人类价值， 就感觉好大的一个主题啊。 对，在写歌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一个主题了，就太难写了，一开始觉得。 对， 但是呢后来在写这首歌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呢它的编曲比较还值得一说的，就是之前我们的那个版本是编的是一个电子摇滚的版本， 嗯， 然后后来是那个周华健老师， 哦， 他一直希望我们尝试一下中国曲风民乐，然后我们实验一下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有没有可能加入一些民乐，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改编把这首歌又改成了一个中国风，这也第一次我们尝试有中国风的曲风。 哦，第一次尝试。 对，就歌曲里面有加了古筝、笛子，然后有大鼓，就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简明黎的这种音乐的语言里面有过这样的语境。 那其实这首歌也很难写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歌词，这个主题太大了，太难写， 就像你写作文一样。 对啊，你怎么写呢、 对， 那后来就想，其实就是我觉得跟流浪这个特别贴切的就是人类，就可能以一个人以一个年轻人来代表了人类，所以说这首歌其实是以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角度来写他的从婴儿到老的一生的一个过程，然后来把这个人类的一个文明写在了这个里面。 嗯， 就是也是一个他的流浪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流浪的过程。 嗯，以个体代表整体了，就是一个。 对， 嗯，那这首歌刚才你也说了，就是用了一些中国元素，包括中国的乐器在里边。 嗯， 有没有觉得，哎，下一次再写歌的时候可以再玩一次中国风？ 要，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在我们之前，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说了，你们既然是个中法组合，就应该做。但是当时我声音有点 结合， 有点排斥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刻意。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一个中法组合我一定要加好像中国的那种就是民乐的东西在，但是我真的是我尝试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给自己拍了一个大巴掌，就觉得哇，民乐太好听了。 嗯， 就我们当时录音的时候，在录音棚听到那个古筝和那个箫那个笛子的时候，哇，我觉得太震撼了，真的是那个感觉就把我震了。就所以说我觉得以后一定会真的去，就这种根源民族的这种文化里面，它有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和有价值的这种特别棒的东西在，所以说一定值得我们去尝试去探索的。 嗯，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今后可以在简明黎的音乐作品当中能够见到更多这样用到民乐，或者说除了民乐之外属于一些更多属于中国特色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包括美声。 对， 包括一些民族唱法。 对，我觉得完全真的是有可能。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期待一下。 对，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听简明黎这一首新专辑里的《人类价值》。我们明天见。 有个小婴儿落在黑色的大地，他的身体闪着迷人的光，像水晶。有天他哭泣，学会了站立，手指石头温柔，火花蔓延到黎明。他长大，学会了说话，他把所有美梦画在脚悬崖。有天他醒来，睁眼看蓝天，两颗星星相拥坠落到水边。 You wanna know this young man, you gotta be this man. You wanna know his hunger, you gonna have wanna know his value, you're gonna have value. It's called the price of people. 我们也走过了多么远，像光线分析了多少年，从孤独到陪伴到分离，从绝迹到懦弱到复兴。我们也唱过了多少歌，像巅峰飞过遥远山河，从陌生到相遇到相爱，从无知到无畏到无悔。 这个年